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集成学习。在无线通信当中，有一种广受欢迎的 MIMO 传输技术。MIMO 的全称是多输入多输出，它的早期配置是在发送端和接收端同时布置多个发射机，还有多个接收机，每个发射机发送相同的信号副本，而每个接收机呢，则接收来自于多个发射机的不同信号。这些信号之间经历的衰减是相互独立的。这样一来，在接收端多个信号同时被严重衰减的概率就会以指数形式减小，从而呢，通过获得分级增益，带来误码率的下降，还有信道容量的提升。那么，无线通信中的分级思想在机器学习当中的对应就是集成学习。集成学习使用多个个体学习器来获得比每个单独的学习器更好的预测性能。监督学习的任务是通过在假设空间搜索，来找到能够对特定问题给出良好预测的假设。但问题是，即使这样的假设存在，能不能找到它也在两可之间。所以集成学习的作用呢，它是将多个可以得到的假设整合成单个更好的假设。它的一般结构是先产生一组个体学习器，再使用某种策略将它们加以整合。如果说这一组的个体学习器呢，都属于同一类型，比方说都是线性回归，或者说都是决策树，那么形成的就是同质集成。相应的，由不同类型的学习器得到的集成则成为异质集成。直观来看呢，性能优劣不一的个体学习器放到一块儿，更可能产生的是中庸的效果，也就是既比最差的要好，也比最好的要差。那么集成学习如何实现一加一大于二呢？这其实是对个体学习器提出了一些要求。一方面，个体学习器的性能要有一定的保证。如果说每个个体学习器的分类精度都不高，那么在集成时候，错误的分类结果就可能占据多数，这会导致集成学习的效果甚至会不如原始的个体学习器。正像俗话所说，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另一方面呢，个体学习器的性能之间要有一定的差异，和而不同才能取得进步。多样性，英文叫 diversity， 是不同的个体学习器性能互补的前提。那么这恰与 MIMO 中分级，英文也叫 diversity 这个说法不谋而合。在 MIMO 当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信号副本传输时经历的衰减要相互独立。同样的原则在机器学习里体现为个体学习器的误差相互独立。但是由于个体学习器是为了解决相同问题来训练出来的，所以要让它们的性能相互独立呢，着实是一个勉为其难的要求。尤其是当个体学习器的准确性比较高的时候，要获得多样性就不得不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所以呢，集成学习的核心问题在于在多样性和准确性之间做出折中，进而产生并且结合各具优势的个体学习器。个体学习器的生成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的使用策略。根据训练数据使用方法的不同，集成学习可以分成两类。个体学习器之间存在强依赖关系，因而必须串行生成的序列化方法。还有，个体学习器之间不存在强依赖关系，因而可以同时生成的并行化方法。序列化方法当中，数据的使用机制被称为提升，英文叫做 boosting。它的基本思路是对所有训练数据进行多次重复的应用。每次应用之前呢，需要对样本的概率分布给它做出一个调整，这样才能达到不同的训练效果。和 boosting 相比，并行化方法当中数据的使用机制是将原始的训练数据集拆分成若个互不交叠的子集，再来根据每个子集独立的训练出不同的个体学习器。这种方法呢，叫做自助聚合，简称打包，英文叫做 bagging。 在 bagging 机制当中，不同个体学习器之间的多样性容易得到保证，但是由于每个学习器只能使用一小部分数据进行学习，单个学习器的效果呢，就容易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在基于训练数据集生成样本的子集时， bagging 采用的是放回抽样的策略，这意味着某些样本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子集当中，而另外某些样本呢，就会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子集之内。如果计算未被抽取概率的极限的话，放回抽样会导致 36.8% 的训练数据没有出现在任何的采样数据集当中。这些未被使用的数据呢，没有参与算法的训练，但是可以作为验证数据集，用于对学习器的泛化性能做出包外的估计。那么包外估计得到的泛化误差呢，已经在数学上被证明是真实泛化误差它的无偏的估计。典型的序列化学习算法是自适应提升方法，人送外号 AdaBoost。 在解决分类问题时， 提升方法遵循的是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先通过改变训练数据的权重分布，训练出一系列具有粗糙规则的弱分类器，再基于这些弱分类器进行反复的学习和组合，构造出具有精细规则的强分类器。那么从以上的思想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 ADAPOOST 要解决的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训练数据权重调整的策略，和第二，弱分类器结果组合的策略。在训练数据的权重调整上， ADAPOOST 采用的是专项整治的方式，在每一轮训练结束后，提高分类错误的样本权重，降低分类正确的样本权重，因而在下一轮次的训练当中呢，弱分类器就会更加重视错误样本的处理，从而得到性能的提升。这就像一个学生在每次考试之后专门的再把错题重做一遍，有针对性的弥补不足。这样一来，虽然说训练数据集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不同的权重呢，使得数据在每一轮训练当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同的。在 ADAPOOST 的弱分类器组合当中，每一轮得到的学习器结果都会按照一定比例叠加到前一轮的判决结果之上，并且参与到下一轮次权重调整之后的学习器训练之中。当学习的轮数达到预先设定的数目 T 时，最终分类器的输出就是 T 个个体学习器输出的线性组合。每个个体学习器在最终输出的权重和它的分类错误率相关，如果说个体学习器的分类错误率越低，那么它在最终的分类器当中起到的作用就越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呢，所有个体学习器权重的总和并不一定等于一，也就是没有归一化的这个过程。根据以上的主要策略，可以归纳出算法的特点。随着训练过程的深入，弱学习器的训练重心逐渐的被自行调整到分类器错误分类的样本之上，因而呢，每一轮次的模型都会根据之前轮次模型的表现结果进行调整，这也是 ADAPOOST 名字中自适应的来源。前面介绍的是 ADAPOOST 的它的执行策略，换个视角来看， ADAPOOST 可以视为使用加法模型，以指数函数作为损失函数，使用前项分布算法这样的二分类学习方法。加法模型反映出 ADAPOOST 以个体学习器的线性组合作为最终分类器的特性，在这个模型之下，求解指数型损失函数的最小值呢，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简化，通过每次只学习线性组合当中的其中一项来处理，这种方式呢，就叫做前项分布算法。前项分布算法注意学习基函数的过程，和 ADAPOOST 注意学习个体学习器的过程是一致的。典型的并行化学习方法是随机森林方法，正所谓独木不成林，随机森林就是对多个决策树模型的集成。在这里呢，随机的含义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每个数据子集中的样本是在原始的训练数据集当中随机选取的，这在前文当中也有论述。第二呢，是在决策树生成的过程当中引入了随机的属性选择。在随机森林当中，每棵决策树在选择划分属性时呢，首先从节点的属性集合当中随机抽取出包含 K 个属性的一个子集，再在这个子集之上选择最优的划分属性，从而呢生成决策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执行随机的属性选择呢？它的原因在于保证不同的个体决策树之间的多样性。如果说某一个或者几个属性对输出的分类结果有非常强的影响，那么很可能所有不同的个体决策树都选择了这些属性，这会导致什么？这会导致不同子集上训练出来的个体决策树呈现出众口一词的同质性，对于原始训练样本的有范围随机抽取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随机特征抽取是对集成学习算法当中多样性的一个保护的措施。在合成策略上，随机森林通常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策略，选择在个体决策树当中出现最多的类别标记作为最终的输出结果。当数据较多时，也可以采用更加强大的学习方法，通过另一个单独的学习器来实现复杂合成策略的学习。综合来说呢，随机森林是含有的具有强通用性的机器学习方法，能够以较小的计算开销在多种现实任务当中都能展现出强大的性能。数据使用机制的不同呢，在泛化误差的构成之上也有体现。以 boosting 方法为代表的序列化方法使用了全体训练数据，并且根据每次训练的效果不断迭代，以使损失函数最小化，因而呢可以降低平均意义上的偏差， 能够基于泛化能力较弱的学习器构建出较强的集成。而以 bagging 为代表的并行化方法则利用原始训练数据生成若干子集，因而受异常点的影响较小，对在每个子集上训练出的不完全相关的模型取平均呢，也有助于平衡不同模型之间的性能，所以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之上降低方差。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基本算法之一的集成学习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集成学习通过使用多个个体学习器来获得比每个学习器更好的预测性能，它包括序列化方法还有并行化方法两类。第二，多样性要求集成学习当中不同的个体学习器之间具有足够的差异性。第三，序列化方法采用 boosting 机制，通过重复使用概率分布不同的训练数据实现集成，可以降低泛化误差中的偏差。第四，并行化方法采用 bagging 机制，通过在训练数据当中多次自助抽取不同的采样子集实现集成，可以降低泛化误差中的方差。在集成学习当中， boosting 机制和 bagging 机制各具特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那么能否将两者结合起来达到互补的效果呢？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